喂，你平時食唔食咖喱飯嘅咧？ 誒，我成日都食咖喱飯。 喂，咖喱飯又 cheap 又周圍都有得食，有乜好呢？ 哦，樸實無華，有多選擇，有大辣、中辣、小辣，印度咖喱、泰式咖喱、日式咖喱，啱曬香港多元化社會， 萬變不離其宗。但我想問下你，有一款最新咖喱飯，你有冇食過？政治咖喱飯， 食過。 啊， 食過。 知唔知用咩整嘅咧？ 有唔同嘅分析、理論角度，仲有香港人嘅本土角度。 食咗咖喱飯。香港不會有難的。 哎，不是吃了咖喱飯你實有賺咩？ 不是，其實是政治咖喱飯，吃了不用你中聯辦了。 Hey, 大家好，又到星期五晚的政治咖喱飯了。我們其中一位主持人劉世良，他就外遊，就去加拿大探親，就要去到8月23日才回來香港。所以未來的五集，即是包括今晚這一集的政治咖喱飯，就有我范國威，還有請另外的四至五位的嘉賓主持和我們一起做這個政治咖喱飯。 今天我客串一 下。是的，坐在旁邊大家見到了，就是譚海邦Roy聽，譚海邦呢就講為人知呢，他是環保分子啦，一直是環保觸覺的核心成員來的，也都是少有地呢，就是除了是關注環保之外呢，進而呢就議政參政，也都是因為這個的規劃的議題啊，本土議題呢，令到譚海邦呢是即走入政壇的。今天呢我們請譚海邦來呢，就跟我們分享兩個議題，一個呢就當然是近日即討論得是熱烘烘，下個禮拜二政府就有個方案推出的呢個一地兩檢 啊， 係啦。第二個就是近日呢個所謂的竟然夏天都有呢個流感高峰期，從而引致到公院急症室逼爆的醫療結構問題嘅嚇。咁啊，譚海邦咁啊，上個禮拜因為前個禮拜啊，咁就呢個林鄭就率領呢個運房局局長嘅陳帆咧，就去到高鐵喺石崗嗰個車場嗰度，係咪？ 係啊， 去請願啦，係咪啊？ 咁咧嗰日你都一齊去啦。我哋即係新民主同盟咁就一齊就去即係請願，咁啊當日就有運輸局局長陳帆接信啦。咁其實咧即係我諗呢個一地兩檢嘅議題咧都好多年㗎啦，由去立法會審議，去到嗰時即係成幾千甚至成萬人喺立法會出面去示威，都阻止唔到個撥款。 七年幾啦， 係啦， 2009年嘅下半年開始嘅，咁啊去到2010年嘅年頭咧先通過。當其時咧就唔單止係講個工程撥款啦，係咪好昂貴啦？仲有嗰個總站到底應該定喺西九龍，又或係喺呢個嘅錦上路啦？仲有咧就係當其時已經有大量嘅民間團體或者係立法會議員咧提出呢個一地兩檢係咪會違反基本法呢個質疑。政府咧竟然可以用咗過去整整七年的時間咧，都未處理好嘅，要等到今時今日2017年的7月底啊，先至就話下個禮拜二咧就會推出一個方案咁樣。 可能佢嘅處理都唔係真係處理啊，係夾硬嚟。即係好記得當年我都喺立法會出邊即係參與個示威，我好記得吳凱兒真係一個講得好清楚，喺法律上係冇可能由大陸嘅官員嚟到香港嘅境內咧係行大陸法律。咁咧。當時言猶在耳，咁多年後嘅今日，其實仍然都係解決唔到一地兩檢嘅問題。不過特區政府最叻嗰樣嘢係咩呢？就係、是、上咗馬先，慢慢傾，慢慢做，但又超支啦，又嫌不過因為洗濕咗個頭，都唔整啲洗濕咗個頭啦，洗濕咗成個身添啊！咁，但係下個禮拜二，你估計個方案會點咧 ，Kevin？ 我估計個方案都唔方係好噶啦，如果唔係咧，就即係唔會用到呢一種咁嘅方法咧，就即係好似丑婦終須見家翁。咁樣咧就去即係拖到喺呢個高鐵接近完成咗超過九成之後咧，先至係話所謂嘅擺去立法會嗰度係去審議。咁其實就係局你上馬啦。係 啊。 第一、第二咧就係其實早喺兩三年前咧已經即係有一啲嘅內部嘅文件啊，例如係有傳媒好似明報啊、蘋果啊披露咗西九總站裏邊嘅設計圖則嗰度咧已經係預留咗空間咧，係就係俾大陸嘅人員咧係會嚟到去執法。嘅即係嗰個設計上邊咧，其實 不是而家要決定的，因為唔改唔到噶嘛，嗰啲要興建要時間噶嘛。咁其實一兩年前咧，好似譚海幫你講咧，政府根本可能同大陸已經係有個方案嚇，不過咧佢要揾一個適當嘅時間咧，就出嚟係去做呢個嘅政治解説啊，又或者係立法會裏邊要數夠票啊，甚至乎而家多重嘅意義，政治意義就變咗好似係林鄭月娥呢個新任嘅政府嘅考牌咁添，即係作為一個政治難題咧，係讓佢即係帶領呢個新政府嘗試。 我拿起个电话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想给啲听众或观众温故知新。因为呢当年的汤家骅，当年2010年的时候，即是审议高铁仲 是呢个公民党 仲是议员的时候呢， 佢2004年 讲嗰几句呢好值得大家回味的，就是佢嗰時係立法會發言，所以話開題主席，因為其實基本法第十四條講得好清楚，香港特區政府要負責香港嘅社會嘅治安。好啦，跟住就話第十五條同埋第十六條咧，就講明香港係有行政管理權嘅。第十八條規定香港嘅地域只可以實施香港嘅法律。好可惜，依幾日大家見到傳媒講啦，湯家驊轉態。 今日就其實係佢接受明報嘅訪問，咁就話咦，因為即係喺琴日咧就有傳咧，就係會唔會係將一個好似流動邊界形式嘅呢個容許大陸人員咧就嚟到去西九總站，就喺車廂裏面係去執法，但呢個執法咧係全面嘅。咁咧就好似變咗一個流動邊界咁樣係，咁但係咧湯家驊竟然咧就可以講得再盡啲，唉，不如咁咧撇撇脱脱啦，就之前傳過出嚟就係講話呢個西九總站劃咗一個嘅大陸嘅法律嘅管轄區，讓大陸嘅人員嚟到香港西九總站嗰度咧擁有全面嘅執法權。何謂全面嘅執法權咧？淨係唔係講緊檢疫啊、過關啊、清關啊等等，係講緊甚至乎包括埋。 呢個拘捕係啦， 拘捕權啊、搜身權啊、除衫搜身權呢啲咁樣嘅權力嘅， 其實都幾恐怖嘅，即係我諗好多人都後悔投咗佢一票啦嚇。咁啊，今時今日轉曬態啦。咁啊，但係依幾日仲發生咗一樣嘢喎，就係、是、一位基督徒叫呂志恆先生咧，就係、是、一兩日咧就係去咗羅湖橋嗰度咧，就宣讀呢個2008憲章同埋即係劉曉波一啲嘅著作啦。 佢喺前晚啊，星期三 去啦。 劉曉波嘅頭七， 冇錯。咁啦，咁佢喺個羅湖橋宣讀之後咧，你估最後係俾邊個捉咧？唔係俾香港警察捉咗，係俾大陸公安捉咗。即係可以見到預示咧，就係羅湖橋發生嘅嘢，會唔會第時喺西九中站發生咧？ 即係換句話講，你可能攞住份《蘋果日報》上車睇，咁啱嗰份嘅《蘋果日報》嘅頭版係講緊呢個嘅劉曉波啊，咁你去到個車廂嗰度， 我讀出嚟咯， 有人喺度討論緊，咦，劉曉波有咩事呢？因為佢提出呢個2008憲章，咦，咁可能都出事喎。 係啊，所以其實即係點解我哋無論我啦、Gary 啦，好多民主派嘅議員好關注就係、是，即係呢條線唔可以放，因為香港境內如果實施大陸法律。即係不但大家人身安全受威脅，更加重要就係我哋一國兩制本身都唔係剩好多㗎啦，即係而家即係蕩然無存啦。 咁啊，因為其實基本法講得好清楚啊，近日咧嗱，無論係湯家驊呢建制派，又或者好似經民聯梁美芬議員啊、立法會員呢啲建制派咧，就引用基本法唔同嘅條款啊，又話其實係冇呢個割地賣港嘅問題嘅，因為土地嘅擁有咧都係呢個中央政府基本法裏面有講嘅咁樣係。咁但係呢個係掩飾或者係轉移視線，我哋係好清楚，一直係質疑高鐵如果是要一地兩檢的話，那到底大陸的人員來到執法，如果是執行在西九總站講緊大陸的法律的話，那其實已經是違反基本法第十八條。但是如果不是執行大陸法律，因為是要拘捕了，他是用香港的法律去拘捕的話，他一樣是違反了基本法第二十二條，是講得很清楚的。而這個呢是不會好像梁美芬之流這樣說，就以為美加都有呢咁嘅先例啦，歐洲歐盟國家都有呢啲先例啦，咁樣大家要搞清楚，好似美加邊境咁樣咧，係兩個主權獨立嘅國家傾一個嘅協議出嚟，而佢哋係只係喺佢用咗佢哋嘅人員咧，係做呢個嘅通關。 檢疫呢啲咁樣嘅執法嘅啫，就冇好似話除衫搜身啊，冇拘捕權啊呢啲咁。第二就係兩個國家呢啲協議咧，如果佢哋認為喺執行上邊係出現問題嘅話咧，係可以修改嘅。 冇錯。 咁、啊、但係大家睇一睇啦，北京政府又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呢啲啊即係法律條文佢嗰個遵守嘅過去嘅經驗，又或者係多次地食言，最近先至就係話呢個中英聯合聲明只係一份歷史。文件呢啲咁嘅先例嘅話，根本就唔能夠說服得到香港人嚇、啊。今日就打開咗呢個西九總站一個大門嚇，咁、啊、就係話即係執行大陸嘅法律嚇、啊。第二日咧會唔會有另外一個即係、香港嘅地方關口，又或者係市中心邊啲嘅地方咧，又去好似做相類似嘅嘢咧？ 唔使坐洗頭艇啦，直接的去西九總站就得啦。咁咧，同埋近排有個另外一句語言藝術，大家又要留意佢。近排話係租地，但大家市民要知道，其實無論係割地定係租地咧，如果喺香港境內咧，都不能夠實施大陸法律。即係話割地同埋租地咧係有少少分別，但係個實質嘅本質係不變。即係呢個樣嘢係我覺得政府有用語言藝術，即係真係 CY 2.0 啦。仲有佢哋講咗一個論點就係話，深圳灣口岸香港都有入境人員喺。大陸咧有個口岸區啦，但係大家要留意，大陸嗰邊擺咧係冇違反任何法例嘅，咁啊香港嗰邊擺咧係違反基本法，依樣先係關鍵。 係，因為基本法係寫得好清楚，佢係一個嘅屏障，係香港嘅一個小憲法，係去規範得到香港作為一個特別行政區同大陸其他嘅省市同中央政府嗰個嘅關係嘅。係仲有啊，唔好忘記啊，大陸係行大陸法嚇，即係呢個歐洲大陸嘅大陸啊，即係 continental law 同香港行 common law 普通法。是兩個不同的法制來的，那為什麼要有18條22條講得很清楚，就是香港的區域裡面只是執行香港的法律呢？其實呢背後很清楚的，就是去避免、啊、你如果是要過境的時候呢是有人干預的話，你看一看、啊、只是人流的過境，你都知道13億人口和700多萬人口，你想想如果沒有一個的界線是去清楚是做一個區隔的話呢，那香港就會出事， 真係都幾出事。仲有咧，近排好多廣告啦，成日都話48分鐘可以到廣州。 即係未廣告事先，我係 遲啲再講。 我係想講一講，我係想講一講，因為咧，你頭先講個語言藝術咧，就係嗰啲過去硬銷啊、梁愛詩又好，梁美芬又好，范徐麗泰又好，甚至乎嗰個青紅就話：，地底唔係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佢哋經常咧就有概念，亦都係即係愚弄到唔少香港人，或者誤導到嘅。咦？好似好對等咁喎。當你又容許我哋大陸啊咁好容許你香港嘅執法人員去到深圳灣口岸，俾你去執行通關，點解去到西九總站為咗呢個便利就唔俾我哋大陸嘅人員係去執行通關檢疫呢啲咁樣嘅處理咧？去執行入境條例咧？咁樣大陸嘅入境條例咧？咁樣咁，但係大家要知道係並不對等嘅個情況，就好似大家記唔記得喺2011年、2012年嗰陣時，我哋咪傾呢個嘅。大陸的車是否容許來香港自駕遊的嘛，又是用這個，咦，你容許香港的車回大陸自駕遊，為什麼不容許大陸的車南下是去自駕遊呢？大家只要看一看，只要是廣州，只要是深圳那些的車來到香港，它那個數量跟香港很少量的車北上的話呢，咁你就知道咧，根本就唔對等嘅，香港係會陸沉嘅，係處理唔到嘅，技術關口仲會引申好多其他即係道路安全嘅問題，所以咧大家要搞清楚，唔係對等就解決個問題噶。 同埋如果以當時原來深圳灣口岸咧，其實有本地立法嘅過程嘅，咁、就如果當年原來係話嗰個得就代表香港得。咁即係代表中伏啦，香港人或者呃咗香港人啦，不斷話深圳灣口岸係一個例子。咁即係情願咩啦？你可唔可以整翻深圳灣口岸？你擺翻一個邊境喺香港嗰邊咯，做翻兩地兩檢咯。我覺得好多香港人都唔介意噶，大家都知道深圳灣口岸好多係用嚟俾自由行啊、水貨客去走水貨。即係我覺得，即係政府係用一個過往一個所謂。可能鋪咗伏線添啦，一個可能即係一個係即係預先諗住用依個嚟欺騙香港人嘅方法嚟，去到今日 去合理化個一地兩檢喺西九，即係依樣嘢，我覺得係好，大家真係要真係係好興啊，亦都覺得係好唔合理，所以禮拜二真係大家要留神呢個方案。 有人就講話高鐵咧，因為呢個嘅通關嘅便利咧，就應該都係要俾佢做一地兩檢啦。咁有人形容咧就話，即係為咗贏粒糖就輸間廠，我就覺得其實唔單止係咁啊，其實而家係惡劣好多，係賠了夫人又折兵，用我哋香港人原本就話六百九十幾億，而家咧就差唔多接近一千億嘅天文數字，差唔多係全球最貴嘅一條高速鐵路，起咗之後仲要由自己嘅立法機關係去即係通過去破壞一國兩制、自己嘅法制、自己嘅小憲法裏面嘅條文嘅話咧，呢、這個係絕對嚇，即係唔划算。 同埋究竟係咪真係一粒糖咧？即係頭先我都開始想講嘅，就係話四十八分鐘去廣州，咁耐以嚟都係呃香港人。即係四十八分鐘係去到邊咧？係去到廣州南站啫。如果大家即係雖然我唔鼓勵大家翻大陸，我都翻唔到大陸。我唔知 Gary 都應該都翻唔到噶啦，我諗你，我未翻到。 未翻過，係啊，九七年之後未翻過。 咁樣，但如果好多真係有翻大陸嘅朋友去廣州活動咧，都係去天河區。天河區即係直通巴或者我哋搭 廣州。北嗰邊係咪？ 東部啦， 咁樣係啦，就唔係廣州南站。 係啦，咁咧即係無論你搭直通巴士或者去紅磡搭城際直通車，都係去天河區嗰度。咁但係天河區距離呢個廣州南站，我數過啦，逐個數，總共有19個地鐵站， 即係嗰度都要差唔多用成五十分鐘以上先至係。 即係所以即係唔係贏粒糖啊，係冇贏過啊，其實。 咦？即係喺香港自己搭嗰啲直通巴，佢叫城際直通車啊，講緊係幾多啊？係講緊係119分鐘。 係啦， 咁但係如果你未來日子裏面啊，而家講緊就係2018年嘅第三季或者年底就高鐵會通車啦，咁樣係用48分鐘，真係做到去咁啦，去到廣州南站，跟住你要再轉廣州嘅地鐵，係去到天河區嘅話咧，又要另外50分鐘嘅話咧，咁其實就係用緊115分鐘，咁就係講緊咩咧？你係犯咗5分鐘，用香港人。即係接近1000億嘅錢咧，比直通巴你要去嘅廣州嘅目的地咧，只係快咗五分鐘。 係啊，依、這個其實真係，所以大家唔好俾政府所呃，係冇經濟效益，係冇快到。仲有一個因素咧，大家要知道喎，就係、是、其實咧，暫時見到港鐵透露啲文件咧，個嗰啲車列車嘅編排咧，其實咧香港。同埋依個廣州南站其實仲有虎門啊，仲有福田啊，深圳站、深圳西定深圳北站啦、啊、好多個站噶。其實咧，大部分嘅列車安排都會逐個站停嘅， 逐個站停。 係啦，咁即係話其實48分鐘，張炳良咧當時都認衰啦。48分鐘係假設直通嘅、但係如果停咁多個站嘅話，其實最終我相信可能一個鐘先去到廣州，廣州南站。所以其實我諗喺咁嘅情況下，即係不但止賠了夫人又折兵，不但止唔係贏粒糖添，咪冇贏到之外。仲要是用啲食自己嘅石頭揼自己嘅只腳， 即係港鐵自己嘅內部文件都係啦。只要嗱，因為你高鐵啊嘛，高速鐵路啊嘛，你要中途停站咧，你就要減速啦， 係啊， 跟住上落客啦，又要再開翻車啦，又要加速，又要減速，咁嘅話咧，咁其實就已經又做唔到48分鐘。 係啦， 佢而家估算係講緊一日得一成到嘅車嘅啫喎。 係啊， 一成即係換句話講係大約10班車，每日講緊係170係嘛？170班次裏面咧，係得一成咧，係真係直達呢個廣州南站，其他嗰啲全部都係要中途停站嘅。咁即係換句話講，嗰度就會由48分鐘去到50多分鐘或者更長。 所以其實咧，無論民間啦，或者係好多學者都提議一個折衷方案，就係既然已經咁嗰、那個高鐵都唔係直通啦，咁其實可唔可以喺翻福田設一個口岸咧？ 係 不過。即係年幾前已經有報章踢爆啦，就係、是、福田咧喺個設計上咧係冇口岸嘅，即係話大陸咧係夾硬即係大石砸死蟹，即係唯一一個有可能解決嘅方案都 佢咪全部鋪曬呢咁嘅地雷咯，去到最尾其實就係局你嗱冇噶啦，冇其他方案噶啦，冇 Plan B 噶啦。 在西九總站上車，只是會是去到廣州南站是作為一個即係處理，咁所以一地兩檢咧亦都冇其他方案啦。咁啊揭盅之後咧，又會話俾你聽，我哋連西九總站內部嗰個硬件嘅設計咧都冇預留到俾你做兩地兩檢嘅咁樣係。咁啊，當其他坊間民間又或者好似公民黨咁樣提話車上檢嗰啲咧，又執行唔到噶啦，因為咧好短時佢其實呢度又係揾笨嘅，因為咧佢嗰陣時講就話，咦由香港即係西九總站去到福田咧，係得嗰17分鐘，17分鐘邊可以常即係幫所有人係即係車上邊嘅人係去做呢個嘅通關嘅手續咧咁樣。咁但係其實你係講緊一日先就係得嗰十幾班係咁嘅啫。咁其實都唔係完全唔可能喎，車上檢 未必唔可能。 只不過你可能係要有少量嘅人真喺福田嗰度咧，喺有一班人咧就喺福田嗰度咧係要落車做兩地兩檢。 長途車嗰啲咪 其他嗰啲咧就應該喺車上邊。做車上檢嘅咁樣 係，我諗其實歸根究底啦，就係車上檢呢個方案，可能大陸係驚，即係香港運咗啲唔知咩上去，咁基本上即係我哋就覺得驚叫清清白白啦，香港人，但係大陸驚有乜嘢發生啊嘛。 好啊好啊，頭先咧就啊有少少更正啊。哥提醒我啊，幫佢推咪嘅前輩嚇，咁就頭先我講就話青紅，其實唔係青紅，係呢個基本法研究中心主席兼政協委員係胡漢青，係佢講就話香港嘅地下係唔屬於特區嘅咁樣，即係佢講唔係青紅啊，雖然都有個青字，我搞錯咗呢度，呢個更正翻係。頭先你講到啦，就係話時間效益嗰度根本呢一個咧。就唔可以講話係高速鐵路嚇，咁但係你知啦，我哋講經濟效益，梗係唔係時間啦。我哋梗係要同佢講一講，喺就算係計埋你有超支延誤，到底係咪真係做到好似政府咁講話係有呢個經濟效益咧？咁樣係， 我諗最要睇就係究竟即係政府點樣計算所謂嘅經濟效益啦。係，咁一般嘅交通工具咧，佢會講個節省嘅時間嘅。咁佢嘅計算咧就係、是呢條高鐵咧係可以節省到好多嘅時間，從而就可能有幾百億嘅一個經濟嘅價值。咁但係呢個計算當中咧，即係就算計計埋埋啊，都冇辦法抵消到個超支。咁呢樣嘢先係最離譜，同埋佢計算仲有一個好大嘅錯誤就係佢原先嘅計算係假設咧係以高鐵原本嘅速度，但係經歷過溫州事故之後啦，基本上高鐵已經去唔到個速度，再加埋咧其實咧原本即係。大家以為啊，香港係可以直通廣州南站啦，48分鐘。不過原來係話停咁多個站嘅，其實嗰啲經濟所謂經濟效益，即係已經七除八扣咗好多啦。 因為好多係跳票噶，但大家記得嚇，係2011年係發生呢個溫州嘅動車事故。喺嗰次發生咗之後咧，大陸嘅所有嘅高鐵嘅行車速度咧，都係因應大陸政府嘅要求咧，係要全線減慢。本來咧時速係由原來嘅每小時350公里咧，就全部都要降到去300公里。咁但係高鐵而家香港起緊嗰陣時係以2009年嗰陣時即係做嗰個時速嘅推算嘅，咁所以呢度咧一定係又會打咗折頭，做唔到政府而家自己預期嗰個48分鐘就由西九總站去到呢個廣州南站嘅係嚇。咁呢個亦都係另外一樣嘢啦。仲有就係嗰個人流嗰度啦嚇。2009年咧政府自己做嘅推算咧就講到咧，佢建基於三種嘅客流量嘅，有高客流量啦，高客流量咧個成本就話講緊係1060億咁樣係，即係講緊未來嘅50年嘅經濟效益啊嚇。咁如果係基本客流量咧，就可以達至到870億，但係如果不幸地咧係低客流量咧，未來嘅50年，即係由2018年呢個嘅高鐵通車之後，跟住嗰50年咧。嗰、那個經濟效益咧，只係會得翻780億嚇。咁、大家記住啦，而家已經高鐵因為超支延誤遲咗超過2年咧，就由699億咧係去到咧844億。咁即係換句話講緊乜嘢咧？就係話如果未來日子裏邊高鐵嘅客流量係好似佢哋當初預計咁樣咧，大約係基本客流量嘅基本客流量，又或者係低客流量咧。香港的高鐵在未來的50年不單止不會賺錢，還是會蝕錢，還是不能夠回本的。 啊、記住低客流量是講緊未來的50年有780億，但是而家高鐵的成本已經係去到844億。 同埋我諗好多香港市民都好矛盾嘅心情，即係如果客流量唔夠，到時咧就港鐵蝕錢，可能又要叫政府攞錢啦， 加你價咯， 加你價啦， 跟住又惡性循環啦，加價之後就客流又蝕又少。 但係如果太多客咧？到時西九一帶附近周圍是拖行自由行，大家小心自己的腳，即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這個高鐵根本上是由頭到尾都不是為香港人而建， 這個是近年經典的大白象的跨境基建工程。而這個跨境基建工程呢，所謂為了或者這個的一小時生活圈、啊、又或者是中港融合、 就是、 其實即係揭穿咗個肚皮咧，就係即係要香港人埋單之餘嘅話咧，亦都係破壞緊香港而家我哋即係非常珍而重之嘅一國兩制嘅。我哋覺得咧係好可惜嘅。咁但係而家政治格局或者立法會裏邊嗰個嘅權力均衡嘅話咧，政府如果係要硬闖嘅話咧，極有可能係夠票嘅。咁但係點解政府都要拖咗足足七年先至將呢個即係丑婦終須見家翁嘅一地兩檢係去即係推出嚟咧？我相信咧，香港嘅民意咧都仲有係有一定嘅制約，咁所以香港人咧，第一真係要睇清楚事實啦，明辨是非啦，需要出聲，需要即係、表達反對嘅話咧，係確實係要企出嚟嘅。 好，大家喺度企出嚟。 第一集，而家社交媒體當道，個個都係追求一兩秒嘅生筆。你請啲嘉賓上嚟做訪問，成兩個鐘喎，揾鬼睇咩？ 嗱，講咁短咧，冇上文冇下理，點見真章啊？尼敦道證交所， 究竟邊個係交，邊個唔係交咧？ 咁就上嚟交心交貨啦！ 是香港真正没有大台没有斗策只有群众的地方，一班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使出十八般武艺施展浑身解数。大家在看的是城寨，我是刘世良。 哇，天才一踢啊！